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说的语言，

需多言， 无需多言， 经典走四方，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来收听今天的谈经特辑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，民族与流行的转换，质感空灵，情韵丰满。下面是军旅歌手谭晶的三首作品，电视剧《大雪无痕》主题曲《岁月有情》，以及《我的父亲和母亲》和《妻子》，我们一起来听这三首歌曲吧。 是谁催动你脚步来去匆匆？是谁让你夜晚有不安的梦境？是谁在你的脸上写满忧郁？是谁让你有擦不干的泪容？太阳问你是否已经苏醒，月亮愿意陪伴你寂寞的旅程，星星唱着歌安慰你的伤痛，母亲欣赏你孩子般的忠诚。往事远离你轻轻的低

作美好希望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。